词可能都是比较 理想现实有关 啊，对 啊， 比较悲伤啊、 这个、 或者说励志里面带一点小落寞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女歌手就好像很不一样了、 嗯、对， 比如说刚才有很侠女风范的、 嗯、 然后还有那种很小清新的感觉的那种、嗯、 比如说陈丽还有 Jim 刚刚那个七月上 和莉莉文香这两首歌就是非常侠女范的那种， 对对对对， 所以呢我们就今天来一一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五首歌曲。那第一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程璧的情日共剪窗，这首歌应该算是非常小清新的感觉了，相当小清新、 嗯、相当小清新， 对、 啊、 而且非常有画面感。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来自于程璧的情日共剪窗， 一起来听。 就是他是这样唱，

你说花开了又落，像是一扇窗，可是窗开了又关，像爱的模样。你记着一串花，等着有人带你去流浪。你想睡去大远方，像一个美丽童话。那本书喝了又开掉落，像梦想。 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君子的《立秋》啊，这首歌真的太好了， 还想再听一遍，哎，再放一遍，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一会儿如果再有时间的话，可以满足你这个小要求啊。 对对 对, 对。 说一下《立秋》这首歌的上榜理由啊，这首歌曲呢是由高晓松填词谱曲的，由君子演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